亲爱的蒲公英好朋友，平安。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20年5月《蒲公英希望月刊》。历史尽头，他的抉择。那一年，非典型肺炎 SARS 突然袭击香港，社会上人心惶惶。谢婉文医生服务的医院不得不调派医护进入深切治疗部，住相当于台湾的加护病房，照顾垂危的病人。但这个任务异常凶险，甚至可能有去无回。当下婉文不禁想起几个月以前自己强忍泪水望着被血癌折磨到不成人形的丈夫，这段婚姻虽然恩爱，却只维持短短不到三年。我对不起你。放心，婚前我就知道你的病，仍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会好好活着，继续两人悬壶济世的共同置业。好不容易逐渐抚平伤痛，日子回归平静，如今直及同事们担忧害怕的神情。婉文想到当中有许多人会像自己那样与心爱之人生离死别，便毅然决然做出了又一次艰难的抉择。这趟任务让我去吧，你们都还有家事，我是了无牵挂。如果牺牲是一种爱，无疑婉文此刻充满大爱。与他一同走入深切治疗部的还有一名勇敢的护理师。一个月后，护理师便因感染飞沫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年仅35岁的婉文也离世，与丈夫永远相聚，成为香港第一批殉职的医护。他做出令人感动的决定，把生命燃烧在最美的时刻。这四礼拜上灌溉云集，并且十余年后，他的墓碑依旧光洁，每年放有鲜花。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圣经以赛亚书6章8节。